会说一句我爱你，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旅行，要去吧。

心的一样，可是我的爱却像春天的冰凉，等到曲终人散，爱情一寸一寸地被你的微笑慢慢地融化了，等到曲终人散，爱情一寸一寸地被你的微笑慢慢地融化 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昏沉夜深时，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，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攒成两个世界。伤悲，就好像白天不